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啊，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老当益壮，这句话放在演艺圈当中同样的适合，有很多非常可爱的老艺术家甘愿放弃晚年应享的清福，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奉献给观众优秀的影艺作品，给观众带去了无限的欢乐，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喜爱，所以呢，观众们也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可爱的老头老太太。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就一块踏上探访这些可爱的小老头的旅程。首先咱们聊到的就是可爱的老头严顺开。严顺开原先在中央戏剧学院做科四年，毕业后进入了华戏剧团，1981年首次演电影就因为成功塑造了阿 Q 的形象而获得了几项大奖。1983年他在春晚表演了阿 Q 的独白，深受观众的喜爱，后来就成为了春晚上的常客。2007年已逾古稀之年的严顺开在春晚上表演了小品假话真情。其实排练这个小品的时候，严顺开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每次他犯病的时候都疼的是满头大汗，其他的演员都劝他休息一下，严顺开就会调皮的说，可不要瞧不起老头子啊，我可结实着呢。说完就强忍着疼痛继续排练。同组的演员对这个倔强又可爱的老爷子真是又敬佩又心疼呐。下面呢，来听一听严顺开表演的这个小品假话真情的精彩片段。 啊，大萌大呀，你的腿这是瘫了。大呀， 哭了吧。 你腿瘫了，他就瘫 站起来了。 哎，我怎么站起来了？ 不， 我一见到你我高兴，站起来了。 爸，你可不能站了，你坐坐坐坐。 爸， 妈回来了。 爸，爸， 你回来了。 亲，咱爸怎么样了？ 看去吧。 爸， 妈， 爸。你都坐上轮椅了呀。哎呀，爸呀， 哭了吗？ 爸呀，你说，哎，那条腿呢？ 坏掉了。 锯掉了。 你说什么呢？ 那哪儿去了？ 刚才还在呢。啊，那腿呢？ 爸， 我的腿呢？ 爸，屁股底下压着呢。 啊，找着了，找着 了，儿子看看， 拿出来。我的妈呀，这是假腿吧？现在科技怎么那么发达，这假腿怎么跟真的似的呀？ 什么？这个毛毛，毛毛， 爸， 行了，你别进门就哭了。你怎么刚回来呀？ 我们剧团排戏呢。咱爸怎么样了？ 快看看吧，安假腿了。 爸， 妈妈。 你这假腿怎么还有肉啊？有感觉吗？ 爸呀， 你怎么 干嘛掐我？我这是真腿呀、啊，我这 真腿呀、啊，哥。 哎，爸，你哪条腿不舒服啊？ 这条， 这 左腿， 什么感觉？ 麻， 麻。 丫的， 丫的， 你喊什么你、啊？ 谁丫的？我找他去。 你怎么找他？我自个儿屁股丫的，你找他干嘛呀？你这， 爸，你还能走吗？ 能走吗？ 不知道。 你走两步给我们看看。 对对对， 走走。 来来。 怎么走啊？ 你说爸都走不了了，你说这 爸，你跟我来吧，跟我来，走走走，逛街 逛街逛街逛街逛街逛街， 没事 没事啊， 逛街逛街逛街逛街， 爸，你停下，你停下，爸，你停下 来来了， 爸，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爸，停下来，爸，停下来，您右腿也瘸了。 刚才说哪条腿啊？ 左腿啊。 哎呦，忘了， 忘了。 哎呀，这这这咱爸这个，他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他一会儿左腿，一会儿右腿。 你说，是不是脑萎缩呀？ 脑萎缩。哎呦， 大毛，我是脑萎缩了。 行呀， 以前我一直感觉到脑袋胀，胀得挺大的。最近怎么不让这个脑袋缩缩缩？缩小了， 我没听说脑萎缩是脑袋瓜往里缩呀。 你懂什么呀？这脑萎缩不光这个腿脚不利索，神志不清还糊涂。 对对对，我们同事他爸得了脑萎缩，连他儿子都不认识了。 什么？ 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哎呦，哎，哎，这同志是谁呀？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严顺开表演的小品《假话真情》的片段了。那说到2007年的春晚小品，咱们很容易想起另外一个可爱的老头雷克生。早年间，雷克生凭借着小品《懒汉娶亲》在春晚首次亮相。小品当中那个一肚子鬼主意的懒汉，让他演的是又可气又可爱。其实生活当中的雷克生虽然鬼点子不少，但是并不懒。上岁数之后，一有空他就会叫上老朋友打个麻将啥的，娱乐娱乐。雷克生打麻将，跟朋友约法三章：一不熬夜，二白饿，三不抽烟。哎，老雷常常得意洋洋地晃着光脑门和别人说，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可以聊天，同时又锻炼了老年人的思维应变能力。就连著名演员朱琳也是我的麻友嘛。哎，除了打麻将，雷克生老爷子还很喜欢钓鱼。当然，如果遇到很好的剧本，老雷同志也是绝对不会错过。2007年，雷克生再次亮相春晚，这次他与时俱进地从懒汉长一辈儿变成了相亲者的父亲。下面呢，来欣赏雷克生表演的小品《考验》的精彩片段。 哎呀，老谭呐、啊，老谭呐、啊，刚才那边有个钓头鱼的老头，跟你长得太像了，我还以为是你呢。我弹人家两个脑瓜崩了， 什么两个？四个。刚才那老头就是俺。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哎呀妈，都弹成色子了！我数一数，你别动，一二三四，那咋五个印呢？ 你还咬我一口呢！ 对不起，大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我真是认错人了，大爷给你赔礼，大爷，我。 弹的好， 完了，弹出毛病来了。 小伙子，你过来，我问问你。 不用不用，你就在这说吧。 刚才是他让你弹的吧？ 跟他没关系。 刚才是他命令你弹的。 完全是我自己自愿弹的。 你还有我了解他？ 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我是他老公啊。 俺是他老爹。 完了。劲儿使大了，给你弹出个爹来。 啥弹出个爹呀？他就是我爹。 闺女， 爸，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完了，完了。大过年的没磕头，弹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 爸，让你受委屈了吧？ 什么事？什么事？为了找个好姑爷，在老丈人头上进行点破坏性的实验，值了。 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 谈的越多，了解的越全面呢。通过这四个疙瘩，俺总结出四点： 这小伙子一听话二胆大，三机灵四有劲 儿。爸，结婚后他肯定听我的话。嗯， 登记去吧。 哎，亲爱的，我爸同意了。 你爸同意啊？ 对。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儿耍我吗？ 哎，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的话啊？ 听媳妇的话也得讲原则吧？啊，什么话都听吗？ 你， 我们村长听媳妇的话，媳妇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他把公家的地卖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了，他媳妇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才是身边的碉堡。 亲爱的，我就做你身边的碉堡。 好，宝，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 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小伙子啊，刚才你这番话比他们四个脑瓜崩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爸， 谢谢你了，老谭。 叫爸。哎呀， 你爸的手劲比我大，他的一下顶四下。 走。 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戴上安全帽。 听完了雷克生表演的小品考验的片段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这些可爱的老头们。如今仍然坚持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讲相声的杨少华无疑是一个更可爱的老头了。杨少华早年间从师郭荣启学习相声，刚上台就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很多年过去了，就连他的儿子杨毅也能在相声界独当一面了。杨少华那股蔫坏又可爱的劲儿是一点也没少。杨少华不服老，在生活当中也是个彻底的老顽童，就连儿子杨毅也常常被他即兴的包袱逗得是前仰后合的。后来杨毅开玩笑说要把他生活里的趣事写相声里去，结果杨少华再显顽童本色，对儿子说写的不坏我可不干呐。除了和儿子同台，杨少华的单口相声也是特别受观众的喜爱。下面呢，来欣赏杨少华养老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月饼》。 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啊，一人往这一站，滔滔不绝，要把各位您说乐了，不是简单事儿。俩人的好说，一个人最难表演，大部分都是内行。您听单口相声，说实在的，您得品那滋味，跟俩人不一样。一问一答好说，一个人往这一站，把各位说乐了，那多大难度啊！说单口相声人不多了，连我算在一块儿才一共才仨，仨可是仨，那俩说的都没有我好。以后他们来您听，那俩要说的比我好，您把他掐死留着我。理儿不歪呢，笑不来，三句哈哈两句笑话，让您这么一乐。说这乐打哪儿来呢？演员得注意，哪儿都有相声，就看您注意不注意。我不怕您笑话，我仨孩子一个比一个笨，要多笨有多笨，笨到什么程度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是去年的八月十五，我买了几斤月饼，刚完这一搁，我这仨儿子围上我了，问我爸爸咱们怎么分呢？又不是土改，咱分什么？今天这样，咱们搞个家庭的小娱乐，我提几道题，你们谁答得好能给谁月饼吃，答得不好不给吃。我们那大小子您说我什么题啊？我说我问问你们，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其实问题很好解释。我们大小子过来啊，我能答，你能答？那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又圆呢？八月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各位您听，有道理。八月十五月亮圆嘛，有什么缺半边呢？又不是这日子就缺半边。废话。那什么乱糟糟啊？满天星斗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啊？要都睡着了就静悄悄，不及格，拿俩月饼走吧。我把老二叫来，这老二呢滑稽，说话幽默啊。你看，比如说吧，像那个 过去那老相声演员上我们家串门去，他能把说相声都乐了。我那二儿子长得漂亮啊，他是8:20的眼睛这样。我把他叫过来，我说老二，我问你什么缘由缘呢？什么缘由缘呢？您买的月种缘由缘？我什么缺半边呢？要咬一口不是缺半边吗？我什么乱糟糟啊？要把它嚼碎了不乱糟糟吗？我什么静悄悄？要都吃没了不就静悄悄吗？嘿，你有点意思，很幽默啊！你别看你没乐，我倒乐了，知道吗？我得看，拿了4个月饼，我把小三儿叫过来。小三儿我一看都有气，就这模样，往这一站。你光问我呀，他俩都流出来了。问，别着急啊，宝贝儿，今天什么日子？8月15。那不吉利的话、倒霉的话、丧的话都不许你说，你知道吗？我知道，你问呢，把手拿去。什么缘由缘呢？什么缘由缘呢？那个爸爸妈妈缘由缘，我们俩缘什么？那什么缺半边呢？要死了一个就缺半边。什么乱糟糟啊？我们大伙儿一哭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探寻那些晚年仍然活跃在娱乐圈的可爱的老头啊。曾经饰演过很多经典小人物的李琦也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啊。说李琦是小老头，是因为他虽然长得很老成，但年纪其实不大。从事话剧一辈子，李琦因为长相的原因跟老头是一直有着不解之缘。2005年，李琦出演了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把那个倔强又可爱的老爷子演的是惟妙惟肖，深受观众的喜爱。有一回啊，他坐出租车，那司机就说：“哎，说你这戏演的真好。”我说：“你得有70了吧？”李琦故意生气地说：“什么70啊？我才50多。”那司机不相信：“你胡说！”还自言自语地说：“不会吧？啊？”这有这么小年纪吗？得，看来李琦这可爱老头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无法改观了。下面呢，请听《东北一家人》当中牛永贵和朋友下跳棋的片段，牛永贵由李琦扮演。 想跟我玩，我玩死你！想跑，我打折你的腿！对不起了啊，看着，赌杀。下个棋嘛，你看你嘟嘟嘟嘟嘟嘟，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啊？看我的，我跳，啊，行，我这个跳回来了，那不行，这边不行，我这边不行，我走这边，你看，你瞅，走，我走这儿了， 走好了， 好了，啊，我发现你雷锋啊， 不客气。 风格高，把刀让给我了啊！ 让给你了， 看我的，我走这边，我跳，跳进你老五了。 这不没看见， 站住！回一把嘛，不能回， 一把就回一把。 你这人怎么磕碜呢？ 不能回， 就一把，就一把， 不行， 一把。上帝向我招手，我曙光在前头。 就回一把行吗？ 不中， 一把不中，就一把。来。就回吧行吗？ 不行， 不回，我渴了，给我整口水去。 哎，伟东，老家伙，就你这智商，还跟我玩棋呢？今天我给你来个干脆，把你整出眼泪，给你干报废，然后再给我下跪。 哎，你动， 干啥呢？咋没动呢？我发现呐，你这个人下棋的棋品跟这人品一样赖。 你拉倒吧，你先赖呀，你先赢了。哎呀， 去的 干啥呀？赢房子赢地啊？你没毁过棋啊？我跟你这种人下棋，我倒8辈没了。学学一边打一边打去，我看你又不烦别人。 你玩的很有理啊， 哎， 就好像谁愿意跟你这臭棋篓子下棋似的。我告诉你，我要再跟你下棋，我都不姓金。 你快算了吧，你愿意跟你下？ 哎呀，跟你这种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下棋，我先磕碜。 你说啥呢？ 啊，谁生活作风有问题？ 你， 谁生活作风有问题？ 你呀、啊， 你再给我说一遍。 就是你呀、啊，快滚！ 少上我家来，我罚你滚，滚就滚，滚！老牛头子 啊， 你给我滚！这是俺家。 电视剧《东北一家人》的片段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可爱的老头。在众多的老明星当中，黄宗洛的可爱是得到一致公认的。这个在话剧界干了40多年老配角的老爷子，晚年终于在电影电视当中过了把主角的瘾。由于他可爱的气质和精湛的演技，很多的小人物都给他演活了，包括奇怪搞笑的老太监、反串的老太太。影片宫廷斗鸡可以说是为黄宗洛量身打造的，剧中他饰演一个古怪爱玩的老顽童皇帝，得到了观众的一片叫好声。好，下面就欣赏黄宗洛主演的影片《宫廷斗鸡》当中皇帝和女儿商量着安排斗鸡的这个片段。 父皇， 哎，来，草莓， 我说父皇，您别光听二哥哥说的有理，这场鸡不能斗。 怎么？ 我看那杂毛鸡呀，厉害的吓人 啊！ 你的金鸡非输不可。 你也这么小瞧父皇的金鸡呀？啊，就冲你这么说，这掌鸡我还得非得跟他斗不可了啊！我这就你圣旨去。 父皇，这场鸡不能斗。 为什么？ 输了丢人。 丢人？好，就冲你这么说，我还得刚才跟他斗不可了，像我显得怕他似的。谁拦着我？ 父皇， 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父皇， 我就不信啊，我亲自孵出来的金鸡就能随随便便输在一个不起眼的杂毛鸡手里头。 父皇，这场鸡是非斗不可了。 那还用说？ 那好，父皇你就别麻烦了，我早把圣旨写好了，您看，您就在上面盖个大印就行了。 死丫头，跟我兜圈子玩七象法啊！我非得揍你一头，我揍你，我揍你！ 父皇，别！ 哪儿疼？ 父皇， 打不了了！ 你听我说，父皇，任命我当大总管，我得替父皇着想啊！ 你还替我着想？好，一五一十交代清楚，过来说。出来。 谢父皇，孩儿是这么想的，父皇是位有道的开明君主，生日的时候同小民斗鸡，这件事传扬出去，日后定能成为佳话，老百姓只说您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对对对对，要不然这么打，咱呢这回干脆甭在宫里斗鸡了，咱们上大街上斗去。 太好了，父皇亲临百姓之中，那才是 与民同乐， 共享太平。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宫廷斗鸡的片段了。刚刚咱们主要说到了影视剧表演和相声小品当中的可爱老头啊，下面呢咱们聊个歌曲方面的。这位老头老爷子就是乔羽，大家印象当中的乔老爷子是个严肃认真的老爷子，因为他是德高望重的词坛泰斗之一嘛，像创作了《我的祖国》《难忘今宵》《思念》等特别经典的歌曲。而在词坛，乔羽更是泰斗，在生活当中他却是个孩子。在录制某节目时，主持人曾问乔老和他夫人多年来相濡以沫的秘诀是什么，乔老抢答说，我对他就一个字，忍。乔夫人赶紧补充说，我对他是四个字，一忍再忍。说完两个人就像孩子一样看着对方，忍不住都笑了。乔老爷子曾经说过，保持一颗童心是他创作好歌曲的灵感源泉。好了，说到这里呢，娱乐大篷车上半段的旅程要先跟您告一段落了。现在我就为您送上这首乔羽作词毛阿敏演唱的歌曲《思念》。听歌的时候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会更加精彩，诸位稍后见。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做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太久。你从哪里来，爱我的朋友，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心头。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各位好，欢迎乘坐带给您无限快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我们将跟您一起探寻娱乐圈当中的可爱老头形象。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可爱的形象却一直深深地留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先说一下比较早就离开我们的路易·德菲奈斯。路易是个法国人，凭借塑造了喜剧影片《虎口脱险》当中的可爱逗趣的指挥家形象而被广大的中国影迷所喜爱。其实路易也是个龙套专业户出身的，他把喜剧表演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当中，在拍摄的空闲时间常常设计很滑稽的动作来逗剧组的人开心。路易会把大家觉得好笑的动作详细的记录下来，用到后来的表演当中。正是他孜孜不倦的磨练成就了非凡的演艺成就。一支影片《虎口脱险》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里面还有给路易配音的尚华的功劳。尚华是一个配音奇才，干了一辈子的配音，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用原本洪亮浑厚的嗓音塑造懒洋洋很诙谐的味道。《虎口脱险》也是他配音的代表作。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虎口脱险》当中指挥家掩护英国士兵的片段吧。 进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哦，要柔和一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不不不不不不，滴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柔和点，柔和一点，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见鬼！不，再高一点，见鬼！你有什么事？ 真好听， 什么事？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滴哩哩哩哩哩，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 不是， 他是不是？ 不是，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没有， 这儿有吗？ 我看没有，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 你别生气，指挥先生。 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你别见怪，别见怪。 好，我不见怪，你到这儿来，